我的爱呀、哦、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哦，你喊我说不在，我的爱不说。 音乐顽童哈利与程庆，无所不在。我相信就算是一群音乐人或者说一群圈内人士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吃饭也好还是 K 歌也好，可能哈林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善于搞气氛party 当中的活跃分子。来自于23年前的一首老歌《无所不在》，开始我们今天7月13号星期五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的节目时间。下午好，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那这首歌呢也要给即将到来的周末烘托一下气氛， Wish you happy Celine Dion, make you happy. I wanna be the one to make you happy. I wanna be the one to give you hope. But in these days of conscious living, we gotta take it slow. You can't be sure of who you've met. You just don't know what you might get. 'Cause in these crazy times we're living. 旋律怎么能不跟上它一起动一动扭一扭 Celine Dion Make You Happy。 喜欢 Celine Dion 的人知道，他的 Live 2018巡回演唱会正在全球的不同国家进行当中。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Celine Dion 已经是整整50岁了，但很多时候呢，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的一般身体和精神的状态，所以不得不佩服这样的 Diva， 这样的天后。 Make you happy，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推出的全新专辑《寻宝游戏》里面打头阵的一首歌《老古董》，歌名听上去就很有自嘲精神啊。如果说许嵩觉得自己有些时候已经开始像老古董的话，反思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们7080的一代人可能就要变成出土文物了。以前当我们说起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提到了小虫、王力宏、周杰伦、胡彦斌，我确实觉得很多时候都无意当中把许嵩给忘了。在这一点来说，我也是一个有点古旧的老古董了。下午的3:1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周末就要到了，我们来给这个周五呢来一点新东西。刚才呢是许嵩的一首新歌，那么接下来这一首也是一首新歌，一加一的出场顺序。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

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再一无所有。累的话别再说，太天真的梦都该上锁，直到心中放下了对错，湮灭了怒火。我要解脱的自由，一次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 这首《解脱的自由》是赵传在今年的发行的新歌。虽然说这样一首新歌跟赵传以往的经典作品相比较起来，可能传唱度没有那么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找到了曾经体会过的那种爱过、恨过、辉煌过、落魄过、努力过、输过、赢过的一些感受。那不管是这其中的哪一种体验，只要这种体验让你刻骨铭心，让你这辈子都不敢轻易忘掉的话，我想你都可以在他的歌唱起来的时候，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找到一种一瞬间走过那些回忆的酣畅淋漓的感觉。这可能也能够解答说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已经说不太清楚为什么就很喜欢隔三差五的在电波里面听到赵传的歌声，哪怕是一首不太熟悉的新歌。下午的3:23和你一起唱这首，也是有首老歌。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明 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海尘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我，千山里都找到我。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出游资讯。2018狂欢之夏暨潮玩新乐园活动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在石景山游乐园举办，历时50天。这次活动以游艺狂欢为主线，融入了灯光、音乐、美食等休闲文化元素，推出灯光秀、游艺狂欢、美食啤酒嘉年华、炫动盛夏花车巡游表演等活动内容。活动期间，游乐园日场开放摩天轮、飓风、海盗船、能源风暴、旋风飞椅、西部战车等50多项游乐项目，而晚场开放摩天轮、激流勇进等22个游乐项目。灯光秀景观占地25万平方米，通过声、光、电等手段打造出潮玩新乐园、爱恋丛林、浪漫美人鱼、爱在摩天轮、奇幻城堡、出水芙蓉、蓝桥动感光影长廊、星空之吻等20多组奇妙灯光场景，与园内的灰姑娘城堡、摩天轮、蓝桥等地标景观融合，几万盏 LED 灯汇成了一片灯海。另外，活动期间设置18个中外特色美食售卖区和8个啤酒售卖区，限量啤酒让游客领略国外啤酒文化。阿根廷大鱿鱼、意大利海鲜面、新加坡棒棒虾，还有越南特色米粉等众多异国风情美食、地方特色小吃、网红人气新品汇聚游乐园。再来关注2018北京国际青年旅游季拉开帷幕，旅游季活动以穿越中轴、探访古今为主题，围绕古中轴传统文化体验之旅和新中轴建设成就发现之旅两大主题，重点推出了5个分项活动，比如组织中外青年团队徒步穿越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面向广大青年朋友征集艺术体验者，深度感受老北京传统艺术，通过自拍打卡和新老照片对比回顾的方式展示中轴线延长线的建设成就和发展变迁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34，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以往在半点资讯的时候呢，我都会让自己出出神儿，想一想接下来放首什么样的歌，说点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刚才呢，我完全投入到了新西兰牛排、新加坡棒棒虾，败给了美食。 进电梯就要一人整理，谁在乎我有得比？但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被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火星？我越来越注意，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嘴硬，好面子要加丧气， 好像被你指定。 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个嘴都有默契。 Oh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既然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只是穿的心感谢而已。明明你很自恋，扰乱的好着急，我心中你是第一名，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换取你们呼吸？我越来越在意，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但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唯一不能叛逆出局， 我想把你吃定。败给你说话的眼睛，败给你微笑的目的，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会的根本不会的根本不了，败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多久都有默契。 Ooh baby baby Ooh baby baby Ooh， 现在带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开心。 带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爷爷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也有温柔的时候，天上下次红雨，忽然间说我还没有睡醒，只有一个我，这里这样一个你，竟然的与我爱你，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迎接周末的星期五，就应该把身体和身心交给这样的旋律。罗志祥、萧亚轩，败给你，2007年，11年前的一首歌。我相信看过这首歌 MV 的人，可能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把膝盖献给 MV 当中的罗志祥还有 Elva 的舞姿，真的是太好看了，超级登对的一对璧人，简直也不能够再般配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这位朋友的留言，旺科，我们晚上5点到7点有个爱科，但是旺科好像是个男生啊。你好，第一次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留言，说最近太能吃，胃口太好，胖了10斤的人来报道。我比你稍微好一点，胖3斤。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她从不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她承认后悔，绝口不提伤悲。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倔强。 万科啊，到底是花毛一体还是啤酒加小龙虾有这么大的威力，可以让你瞬间，不能叫瞬间吧，这几天涨十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也问候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打招呼的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周末快乐，打个招呼。 Sweet baby, your sex has meaning. No, this time you stay till the morning. Two VJ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then I'll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Dirty dancing on top of the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Let me be your man. So 喜欢 Zayn 的这首 Love Me， 所以在周五的节目马上结束之前的时候来放送。微信平台上费劲说没胖也没瘦的来报道，因为最近风调雨顺，但我却总忘带伞。一遍遍的洗刷之后，我觉得我总算是找到我的脸在哪儿了，特别好，具有自嘲精神的人哈。节目敞开大门欢迎你。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要祝你周末快乐。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把旅行团这首悠长假期带给你，拜拜。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回到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8月7日至8月12日，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携战火版舞剧《灰姑娘》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购票详见天桥艺术中心官网。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